转里有你陪伴，分享所有的快乐还有忧伤，装点我寂寞的世界不再暗淡，多想着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让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直到天明。 宜家家装节来啦，上网找装修公司精选设计免费量房，买建材还有返现，家装节就上宜家网。 王府井工美大厦军歌唱响系列贵金属藏品大集结，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竞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4日办事达唱响城外城之夜。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 是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的有这么两个事情，都和道路交通安全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头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媒体上也已经关注到了，那就是二环有一辆摩托车狂飙，13分钟呢就把二环转了一圈跑完了。那这样的这种冒险是一种随意的自由吗？这一开始呢，我们节目当中要从法律角度来说说这件事情。那之后呢，说外地的一个事儿，大学里边的操场上玩漂移撞残女生，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天。那么事件也有了后续，记者去调查说，这个学校的操场玩漂移的可并不仅仅这头一回了，以前都有，而且网络上还有视频。那么学校操场玩漂移，到底谁来该对事件负责呢？那节目的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北京嘉安律师事务所的曹永慧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警法在线。首先呢，向曹律师问好。曹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离话筒再近一些啊。那么我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二环摩托车狂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在这儿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最近呢，北京青年报报道了来自广西的一位姓庞的先生，他呢是在今年的8月份驾驶摩托车用13分钟绕行了北京二环。这件事儿引发了网友普遍的关注。目前呢，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北京、南宁两地交 交警的注意，两地交警都声称是已经介入调查。而这位姓庞的先生跟北青报的记者说，没想到这事儿会影响这么大。庞先生说呢，他的哥哥呀，目前都已经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并且从报道当中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庞先生说，他其实真不是想模仿二环十三郎陈震的。我想二环十三郎这个名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当时是一个叫陈震的人，他是开着汽车13分钟把二环跑完了，得了一个绰号叫二环十三郎。那北京交警官方微博也发布消息说，近日网上一段摩托二环13分钟跑完最高速237的视频引起了网民的关注，网民一致谴责这种无视法规淡漠生命的行为。目前北京交管部门正在对涉事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一经查证属实将依法严肃处理，希望市民们积极提供线索。那这个庞先生啊，之前还说除了北京二环的飙车，他还曾经在广西南宁绕城高速飙车，最高时速竟然达到了每小时270公里。南宁市负责管辖机场高速、环城高速的第12大队交警告诉北青报的记者，已经了解到摩托二环十三郎在南宁环城高速飙车的行为。这位交警说呢，摩托车上开上高速公路本身就是违法的，那最近两天会采取调取收费站监控视频等手段对这个事情呢进行深入的调查。那我们现在呢就想请问节目现场请到的曹永慧律师，这个庞先生开着摩托车在北京的二环上大半夜的绕行，绕了一圈13分钟啊就绕完了，那他这仅仅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冒险行为吗？他想这么干法律上是否有限制呢？曹律师。 对于就是说庞先生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啊，我认为他不仅仅是自己在冒生命的危险，同时呢他也在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他这种冒险有可能会涉嫌某些犯罪行为。那么说鉴于现在案件还在警方调查取证之中，如果证据充分的话有可能会被追责。现在呢我国刑法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对这个133条规定了现在是两个罪名，一个是交通肇事罪，一个是危险驾驶罪。那么 就是我听您的意思说，这个第一，这个庞先生的做法显然并不是说他的一种自由，我想冒险我就冒险，那是不可以的。 对， 因为他的行为他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威胁到其他人了，比方说在路上尽管晚上车少，但还是有别的车，他不可能是说就我一个人。再说了，就算就他一个人，他撞上了这个护栏，撞上了桥，那是不是也是造成这个社会上的财务损失啊？当然他更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他不仅不是他的自由，而且要涉嫌违法。那么刚才我听您的讲法是说，他不仅仅涉嫌违法，甚至还有可能涉嫌犯罪， 对， 涉及到刑法上的问题，这又是怎么来给他这个行为来定性的呢？ 就是根据刑法修正案8增加了这个两个款项的内容，其中呢就增加了一个是危险增加了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其中一种呢就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这两种情况如果具备的话就应该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是刑罚8当时是增加的两种情形。那么刑罚9即将实施的刑罚9也是有这两种情况， 就是刑法修正案9马上要实施了哈。 对， 这个那么其中呢您提到的这个追逐竞驶这一块哈，我也看到之前对这一件事情有专家分析说这个事儿好像还不一定能构成这个情节，因为他也没有专门去追一个其他的什么车辆，他就是自己跟自己在那哈想把这个速度提得更高一点，有可能因为有一些这个摩托车友哈，他们会觉得这个速度高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值得炫耀的一个事情。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尽管二环是在晚上 它确实也并不是说一辆车都没有，也不是一个专门的场地，它用237公里的这个时速，13分钟转完二环，它有没有可能涉嫌到刚才您说的刑法修正案8或者是刑法修正案9当中刚才追逐竞驶这里边的这个情形呢？ 如果鉴于现在是公安交警部门在或者是公安部门在正在取证调查之中，如果他证据要是充分的话，有可能就构成，因为现在本案正在调查之中。 嗯，刚才您说到确实哈，咱们前面也介绍这个公安呢也是交警部门也是号召大家来举报，那么在网上我们能看到的呢也就是庞先生自己在拍的这么样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不是真的就是他当时在现场拍下来的，还是说有过一些什么特技处理的，还不能够确定。那么刚才您说的，您认为如果说能够证实这个事儿就是他在晚上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有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而不管他是不是跟其他另外一辆摩托车飙车或者其他的汽车飙车，需要考虑到吗？这个他到底是说自己自娱自乐的在那儿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跑，旁边有别的车，还是说不用考虑，只要是他这个有超越其他车的这种危险的驾驶行为，又是在一个超速情况下，那他就应该会构成这个罪名的。 因为根据他的驾车的驾驶车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二环的限速， 限速80， 对，所以他呢以某些地段这个时速都已经达到了200多， 237， 所以说严重属于超速这样行为，已经严重危险到了包括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其他车辆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所以说呢，这种危险方法是刑法是严重这个刑法是规定是严重禁止的行为。 嗯，从您的理解，您认为这一样的行为应该是从严来对它进行限制，达到杜绝的一个目的的。 对， 嗯，那咱们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北京其实摩托车非常少，二环三环可能偶尔会看。看见也都是属于在那个匝道边上哈溜溜的那么去走，如果你要去郊区可能会看见一些摩托车有的这个骑行队伍，但它也不是说特别快速的走，而有的时候会是那种老爷车，大家在一起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团体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去竞争一个速度，所以在二环出现这样的一个摩托车超速狂飙这样的一个行为，有些人可能就会有这些疑问，说哟，这个北京市内摩托车是可以走的吗？环线上是可以走的吗？那摩托车大家都知道汽车是有限速的哈，二环是限80，有的地段急拐弯的地方或者上下坡可能还限到60，那对摩托车第一它是不是允许上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上路，第二呢就是在摩托车允许上路的情况下地段上，那它是不是也有对速度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其他的道交法方面对摩托车的限制呢？ 根据呢北京市这个执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吧，对于这个进入二环主路行驶以及就是其他环路这个封闭式这个车道呢是不允许摩托车驶入的。 我说我很少见到，但确实偶尔能见到，那看来就是这个摩托车违法了。 对，如果这个摩托车也可以上路，但是它一定要是在辅路上行驶。 那就是说第一呢，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庞先生，咱们刚才其实头一个问题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个超速的问题来讲的，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摩托车驾驶员，他根本就不应该把车子开上二环主路。 对， 这其实它也是另外的一个违法的问题。 对于这个开环上二环的主路，每个路口也有个明显的标志进行标志。 可能确实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关注到哈，也是曹律师说到这一点，也是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摩托车应该是不可以开到二环、三环这些进主路的。那么除了速度的限制，对开到什么样的路有限制，那其他道交法上其实对摩托车的驾驶者甚至对车也都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细化的出于对人身安全考虑的一些规定的，您在这儿也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摩托车上路行驶呢，根据这个咱们国家相关规定吧，它的时速也是在 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上行驶，最高时速是60公里的。 嗯。 如果是城市道路行驶，不是封闭的，它最高时速也就是50公里。因此呢，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北京市环路，包括二环、三环、四环的五环，更不允许进入。 那现在已出现的，还是说这个庞先生哈、啊，他自己所说的最高时速237，是三分钟跑完二环这样的一个超速的驾驶摩托车的事件。那根据道交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就如果查证属实，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儿，那这样做的这个人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超速，他这刚才您说的是主路上不超过60公里，辅路上50公里，那他这个237超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我记得道交法有一个什么不超速20%有一个限制，50%有一个规定，那他这属于翻了番再往上去了呀。 这个呢，属于这种呢，因为违法呢也是一个相关处理的，要扣销这个扣除这个驾驶本， 摩托车驾驶员的驾驶本， 嗯。 还是同时要罚款， 对， 那跟这个汽车司机的这个处罚应该是相类似的， 对， 嗯， 它也属于机动车， 嗯，所以从定性上都是属于机动车哈， 嗯， 那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还想，尽管摩托车看不着，但有的时候北京这个电动自行车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禁，现在是限，但是其实中间一直都没少出现， 嗯， 但确实我们不管是遇到的还是听说的，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出了引发了很多危险的交通事故的事儿也不少，甚至有一些朋友就分不清楚，你说看这车吧，它是电动自行车吗？跑得嗖嗖的，这体积也挺大的。你要说它是摩托车吧，它好像还真没有那种突突突突的声音， 嗯， 有点分不太清楚。那曹律师，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啊？ 是的，对于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过规格、超过重量、超过速度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呢有可能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鉴定，如果鉴定成机动车，那么发生事故以后呢，也是这个造成人员伤亡的，也构成机动车驾驶罪，构成这个交通肇事罪。 也就是说，尽管这个出事儿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如果说这个速度够快了，后果造成的后果够危险了， 被有关部门鉴定成机动车的， 被鉴定成是有可能被鉴定成机动车的。 嗯， 哦，这个听起来就是我在这儿要重点就提醒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了，嗯，就是尽管您认为自己是非机动车，但是。 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 对，一个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别就是说，哎，我得找一个快一点的，我得找一个看起来大一点的、着实一点的。 嗯， 但如果说这样的车给您带来速度的同时，恐怕也会给您和其他的人带来不安全的隐患，而一旦出事儿了， 对， 这个车要是被鉴定成了机动车了，那您以前没太关注过的机动车的那些车主责任，您就都要承担了。 对， 是有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的，是吧？ 对。 好，那非常感谢曹律师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那咱们说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咱们来进入今天第二个话题：大学的操场上玩漂移撞残女生，到底谁该对事件来负责任？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外地，确实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那9月18号的晚上，这个是事发的时间哈，9:20左右，山东建筑大学操场里，一辆玩漂移的汽车撞上了一个女大学生小宋，导致小宋截肢。从第一道刹车痕迹开始，一直到小宋受伤的位置，足足有30米左右。这高校操场里怎么就会出现漂移车辆呢？根据山东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调查节目的报道，晚上6点多钟呢，这个记者也是到现场去看了一下，当然不是事发哈，是事发之后就看到了这个刹车的痕迹，这个第一个刹车起点一直到小宋受伤的这个看台这个位置30多米，由此可以看出来，这么远的距离小宋却来不及躲避，由此可见汽车的车速是非常快的。那么按照爆料人的说法啊，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呢，操场上人其实非常少，而肇事车辆是由北向南在直道跑道上上了这个跑道。那么司机的本意啊，是想在200米竞赛的起跑位置，也就是操场西南角的弯道处漂移过弯，所以速度是越来越快。但是在高速行驶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辆随即失控，直接撞上了操场南侧的看台。而大一女生小宋当时正在和另外一名同学就在看台第一级台阶的位置，双腿是被飞驰而来的车辆右前侧撞了个正着，巨大的冲击力是导致小宋的双腿呢严重的受伤。那小宋呢是这所大学园林专业的大一新生，9月份可以说是刚刚踏进大学的校门，还不满18周岁呢。那么当时因为车速是非常的快，小宋的左腿小腿部位已经被挤压的骨肉分离，当时救助他的同学还有医院的大夫说呢，他的腿当时都已经是软的了，感觉就是没有骨头了，真的是非常的惨。而经过手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大一的小宋因为这场车祸，他失去了他的左腿，进行了一个截肢的手术。那么再说到这个肇事者啊，这个肇事者呢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也算是一个年轻人，27岁，他是聊城灌城人，在济南打工，姓孙。据这个姓孙的孙先生自己供述，他当天呢是带着女朋友一起到学校的操场，当时是突发奇想，就让女友下车自己来尝试漂移。那么警方介绍哈，这个孙某某啊是今年5月份才刚刚拿到的驾照，而他开的这辆白色现代索纳塔轿车呢，8月份才提的车，事发前3天才刚刚挂上牌照。也就是说，这个孙某某的驾龄最多最多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那目前呢，警方是以涉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样的一个罪名，对孙某某依法刑事拘留。随后调查的记者呢，又对这个学校的事发地点进行了调查，就发现哈，这个操场它呢不是学校唯一的操场，而是之前使用、现在几乎是已经被废弃了的老操场。那么这样的一辆白色的车是怎么开进操场的？那么记者呢是顺着操场走了一圈，在操场西北角的地方找到了缺口。事发之后，这个缺口呢就是架设了一个不足1米高的护栏，而且还是用这个螺丝哈固定给铆住的。那么从路面上，记者也能够看到这个区域是已经被压得非常的平，而且马路边呢也被磨得有了弧度，可以推断这里经常会有车辆的进出。 这个废弃的操场啊，要说到有汽车漂移，这还真不是头一回了。山东卫视的这个调查的记者呢，就因为要做这篇报道，专门去网上搜索，还真就发现了，在网上呢有一段3年前的视频，内容就是车主在这个场地练习漂移的，当然那个车主不是这次出事儿的这个车主。由此看来，车辆进操场练漂移，对这个山东建筑大学来说，还真不是头一回。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在看节目选稿件的时候啊，头一反应就是想到今年9月份开学的时候，我们节目其实说过另外的一件事儿，也是发生在大学，也是一个大一新生还没报到呢，结果进大学当天也是头一天就被学校礼堂上飞下来的一块大铁板砸中了，然后当场身亡这么一件事情。哎呀，同样都是在校园当中发生的事情哈。那咱们说回来说这件事情，还是请咱们节目现场的嘉宾曹永慧律师首先呢来跟大家说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报道哈，关于事故的定性，肇事者呢不是按照交通肇事罪被拘的，而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的。那您认为定这个罪名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曹律师？ 说到这个定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主要是看这两个没有定成交通肇事罪，那么他们两个这两个罪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交通肇事罪呢，它要求有个严重的后果，而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只要是使用了危险方法足以危及到公共安全，就构成本罪。所以当时他尽管在这个操场上，学校操场上，那么在这个学校操场上玩漂移，那肯定使用了一个危险的方法，因为这本身学校操场还有学生或者是老师，那么在这个学校操场上你使用这样的危险方法，肯定危及到不特定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他就应该构成了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罪。 也就是说现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肇事者刑事拘留，您认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交通肇事罪哈，它构成要件当中其中有一点就是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事情呢，确实后果也比较严重了，一个大一的不到18岁的女生直接被截肢，这样的一个后果出现了，而定性当中它不是按照这个交通肇事来定的，那您觉得这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不按这个罪去定， 那么交通肇事罪得要求发生重大事故，其中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那么这个死亡在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才能构成此罪。那么本罪当中呢，交通肇事罪这个玩漂移的这个他只是构成了1人的这个重伤行为， 还 就是构成了交通肇事罪，还更主要的他这个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数的问题，主要他使用了一个危险驾驶方法危害不特定人身的安全。那当时要操场人再多一些，是不是还有其他人都在受伤啊，其他人不特定的人和财产的损失发生啊。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交通肇事罪只要是出现了这个人的受伤或者是说财产的重大损失，都认为是肯定会构成这个罪的，看来并不是这样。而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因为在操场上玩漂移，这个方法确实是以一个危险的方法威胁到了不特定人群的一些安全，所以这个定罪上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再说到这个事发地点，这个事发地点和我们大家惯常所了解到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哈，是非常不同的。它是在学校的操场，而我们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呢，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至少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至少有这个开车啊或者是在校园行走经历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在校园里边会有那种水泥墩一样的隔离带，或者是这种阻挡的这个路标的标志，有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它就会挡住。所以呢咱们在这儿也是想首先问问曹律师，这个事发的地点是在学校的操场，那是不是属于道交法调整的一个范围呢？ 他是这个发生这样的一起事故呢，发生的地点学生操场，它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不属于调整范畴的。 嗯， 但是因为学校这个操场它不是不属于道路，那么道路安全法是以道路为准的。啊，什么是道路呢？那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啊、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才能称为这个道路。在最上，在